一次同大家讲故事叫做助咒。小张出世嗰时，有一个半仙对佢算个命。嗰个半仙讲佢天赋异品，但系喺二十岁之后要小心讲嘢，因为佢每讲一句唔好嘅嘢，都可能成为助咒。过咗今日，佢就要二十岁啦。一过咗夜晚十二点，佢即刻暗暗沉沉喺度讲：小丽屋企被拆迁，小丽屋企被拆迁，小丽屋企被拆迁。小张最憎就系小丽啦。佢知道佢屋企嗰间老屋一早就俾佢发生及上咗啦。果然过咗冇几耐，小丽屋企真系被拆迁咗啦。开发商补偿咗佢屋企二百几万。小丽老豆本身系一个扫地嘅工人。依家去扫大街都可以坐部宝马去噶。伊神师嘅小张心有不忿，又暗暗咁落咗个咒语：小丽俾车撞，小丽俾车撞，小丽俾车撞。果然到咗第二日，小丽喺逛街嗰时就俾部奥迪撞低咗啦，然后就入咗医院。万幸嘅系冇咩大碍，只不过系跌落地嗰时刮损咗啲皮。好似个富二代满含忏悔咁递张名片俾佢，讲以后仲有咩事就可以去搵佢。过咗冇几耐，就算将小丽同个富二代探恋爱嘅消息啦。得知个消息之后，嗰一日夜晚，小张就卷缩喺自己个被窝里边，搏命咁喺度诅咒自己：小张屋企被拆迁，小张被车撞，小张屋企拆迁，小张被车撞。过咗冇几耐。小张屋企终于都被拆迁啦，但系每平方只系保费500蚊俾佢。由于生活艰难，小张不得不出去打工啦。呢一日佢放工翻屋企，被一部雪佛兰撞低咗啦。佢全身都喺度痛，喐都喐唔到。佢迷迷糊糊咁见到个后生仔急急忙忙咁喺部车上边出咗嚟。佢痛苦，但系有啲开心度谂，呢个愿望实现得太过之惨烈啦。不过仲好，呢个后生仔都生得几靓仔嘅。伊神士个后生仔上前嚟睇睇佢嘅情况，突然之间就攞出把刀，恶死冷冷咁讲：大姐，对唔住啦，我伤咗你，我真系赔唔起啊！讲完之后，佢挥刀就向小张嘅身上边。刉咗过去啦。